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正当普六如坚以为齐王的最后一丝血脉也无法保住之时，便见一道人影从城中掠来。见城门俱已关闭，索性纵身而起，竟如平地踏云，步步往上。还没等城墙上众人反应过来，对方已从他们身边飘过，又飘向城下。凌波微步，足不沾尘，天阔红影，落落长风。这等轻功实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。如刘防与普六如坚二人早已看得目瞪口呆，更勿论其他士兵，宛若从天而降，沈乔抱着窦岩落在宝云等三人面前。 三位手下败将，贫道来迟一步，还望恕罪。 若枪一别，多日不见，沈道长可还安好啊？ 大家彼此都是老熟人了，再度重逢，连自我介绍都省去了。延寿一条手臂废在沈乔手里，见了沈乔登时杀意盈然，比在场任何人更想杀了他以泄心头之恨。陈公道还能露出笑容，但沈乔似乎不愿与他说话，竟是连半句敷衍都懒得开口。换作以前的陈公，自尊心奇高，遇上有人看清自己，只怕肺都气炸了，二话不说就要撸起袖子与人打架。但时移世易，他如今位高权重，眼界心胸仿佛也随之宽广了起来，非但没有因为沈乔的冷眼相对而生气，反倒和颜悦色劝说起对方来。 沈道长，佛道二门被禁由来已久，然而陛下一登基就将佛道解禁，道长可知这其中意味着什么？ 当日在破庙，陈公连一个驴肉夹饼都看得跟宝贝似的，大字更不识几个，现在却说起皇帝进佛道的目的来，只怕将陈公赶出门的后母做梦都不会想到继子会有今日。人生际遇最是莫测，尤其身在乱世，只要舍得下脸皮操守，又有足够的胆魄野心手段，如陈公这般，倒更像是激励人上进的典范了。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陛下对佛道并无偏见，不管是佛门还是道门，只要愿意归顺朝廷，陛下都会一视同仁。沈道长出身玄都山，本是当仁不让的掌教人选，却被奸人所趁，夺了掌教之位。若你愿意，陛下愿意全力支持你复位。如今玄都山在道门的地位逐渐被青城山取代，如有朝廷的支持，想要恢复天下第一道门的荣光，也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情。不知沈道长意下如何呀？ 他会被说动吗？ 窦岩再聪颖，这些涉及天下江湖势力分派的内容他也多半听不懂，但他却能听出陈公话语里的引诱之意。对方虽有三人，却好像很忌惮抱着自己的这位道长的实力，所以宁可先诱之以利，避免动武。窦岩有点紧张，抓着沈乔衣襟的力道也不由大了一点。他余光一瞥，看见被沈乔牵着手的宇文颂，虽然绷着一张脸，但也同样泄露了眼神里的紧张，显然与他有着同样的担忧。 不错，沈道长，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合欢宗之前有所得罪，那也是因为咱们立场不同，各为其主。桑景行曾对我说，当日你之所以会落入他手中，全因燕无师将你制住，双手奉上，又以言语诱之，他才会一时失察。归根结底，咱们共同的敌人还应该是燕无师才对。陛下广纳天下人才，我合欢宗本与佛门不合，如今却也愿意同为陛下效命，若再加上道门，那可真是一段佳话了。等天下一统，道门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。以陛下对道门的看重， 别说玄都山掌教，就是你想要国师之位，陛下必然都会痛快许之。 那天他见识过沈乔的厉害，延寿手臂被斩更是在眼前发生的事情。宝云估量着，就算自己与沈乔对上，下场也不会比延寿更好。延寿想要报一臂之仇，他却没有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这样厉害的敌人，自然是能不结仇就不结仇。若白荣在此，定会心生惊叹。想当初他与沈乔初见，后者眼瞎落魄，半点武功也没有，只能任人鱼肉。然而短短几年时间内，沈乔已经从一无所有、人人可欺的境地，又一步步走到如今连合欢宗长老也不能不严阵以待的位置。 先帝在时，我曾入宫面见，当时先帝就已经提出愿助我一臂之力，令玄都子府成为道门住室。我要答应当时就答应了，又何须等到今日。论威望信义，先帝岂非比宇文赟更可靠？ 哼，也罢，看来沈道长今日为了这两名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小儿，宁愿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。哼，看在你我以往的情分上，容陈某再提醒你一句，你这样做无疑是与朝廷作对，从今往后佛门、合欢宗乃至朝廷的人将再容不下你，等到将来周朝江山一统，你更是要与天下人为敌，你可想好了？ 情分？你我有何情分？是你当日为了避免被穆提婆当作宁姓卖友求荣，将祸水引到我身上的情分吗？ 沈乔，你总是这样不识时务，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了。 温厚君子终也有对人冷嘲热讽的一日，若不是对陈宫实在不耻，对合欢宗众人印象极差，沈乔也不会口出此言。提及往事，陈宫面上掠过一抹异色，有尴尬、心虚，也有恼怒，如同脸皮活生生被人揭下来一般，火辣辣的疼。延寿早对沈乔咬牙切齿，在他看来，宝云和陈宫所说的都是废话，江湖上能做主的还是拳头，谁拳头硬、武功高，谁就说了算。当日的断臂之仇，他引以为耻，毕生难忘。不管沈乔今日是否答应陈宫的劝降，他都要杀了对方。所以陈宫的话刚落音，他便纵身一跃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沈乔身边的宇文颂。他的目的很明确，自己要对宇文颂下手，沈乔就不能不分心去护住宇文颂。如此一来，他自己肯定会露出破绽。延寿的速度极快，这个念头刚起，他的手已到了宇文颂面前，堪堪碰上对方的头发。沈乔果然提剑来挡，延寿早有预料，却忽然折身一掌拍向沈乔怀里的窦炎。这一掌下去，若是正中窦炎头顶，女童必将脑浆迸裂，七窍流血而死。宝云和陈宫自然也没有闲着，在延寿出手的时候，他们也动了，两人分作两头攻向沈乔。距离再若枪，陈宫的武功似乎又有所长进，他的剑宛如绿波，迅如雷蛇，伴随着真气一层层荡漾开去。若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他的武功十分博杂，几乎涵括各家之长。陈宫以姓陈起家，让他窥见武道门径的是沈乔，真正手把手教他武功的却是穆提婆，但穆提婆的武功仅称得上二流。很快陈宫就发现自己能从穆提婆身上学到的有限，天分过人过耳不忘的他开始将目标放得更高更远。在跟随齐地高伟之后，陈宫自然接触了更多齐国高手，这其中就包括慕容沁、合欢宗等人。陈宫将自己学到的武功与他无意间得到的朱阳策残卷融合，不知不觉竟一步步在武道上越走越高。这等良才美誉，比之沈乔、燕无师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即使陶弘景在世，亦得称赞一声天纵奇才。乱世出英雄，更出枭雄，这天下给了陈宫充分施展的余地，他这一生注定不会流于凡俗。 此时此刻，他攻向沈乔的这一剑里，既像是从慕容沁的刀法里改动的，又像是中南派里的中南剑法一脉。见刀法的凌厉霸气与中南剑法灵动飘忽于一身，剑气袅袅，犹如白雪飞絮，片片落下，似乎无处不在，又机不可察，令对手很难捉住命脉。延寿饱含仇恨，宝云伺机暗算，陈宫又步步紧逼，三人俱非一语之辈，而沈乔却一手迎敌，另一手抱着窦炎，还要护住宇文颂。面对四面八方涌上来的攻击，几乎像是身在天罗地网之中，没有逃脱的空隙。但沈乔没有逃，他甚至连后退都不曾，抽剑出鞘，对着三个方向而来的三个敌人，山河同悲剑横扫出去，只一招，毫无花哨，平平无奇。然而身在城门之上，原本为沈乔捏一把汗的普六如坚，却隐隐听见巨浪滔天的动静，仿佛从远处地平线上滚滚而来，又像是在地底深处轰然响起。他清清楚楚地看见，随着沈乔那一剑扫出，剑身几乎化作白浪，瞬间层层扩散开去，真气弥漫，万象在旁，大巧若拙，至繁至简。沈乔只一招，陈宫、延寿、宝云三人便被淹没在山河同悲剑的白浪之中，而沈乔明明只有一个，却仿佛化身无数，每个人都感觉到无上压力。他们的攻势不仅被化为乌有，竟还悉数反噬回来，以彼之道还于彼身。刘访不安武功，当下便惊呼一声：“ 那沈乔竟是妖怪不成？怎能忽然间化身无数？”“ 那是一种幻象，由剑境衍生出来的。沈乔在剑道上的造诣，必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，只怕比起当年的齐凤阁，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。” 齐凤阁之名，连刘访也是有所耳闻的。这世间宗师级高手寥寥无几，但每一个宗师级高手无疑都有着能在千军万马中取人首级，从容而退的实力，所以朝廷会极力笼络。即便是刚愎自用如宇文邕者，也很倚重燕无师，在他面前从不摆皇帝架子。眼下沈乔也许离宗师级高手还差一点火候，但这点火候也不需要十年八年才能达到了。刘访闻言就有些害怕：“ 方才我可没有下令朝沈乔射箭，隋国公你也是看到的，咱们皇命在身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若沈道尊有所误会，你可要帮我澄清一二。”“ 是，大都督职责所在，绝无私心，兼自然明白。”“ 啊，你看今日之战，陈宫他们能赢否？” 不单是他们两人在观战，城门上的士兵也都目不转睛盯着这场精彩绝伦的交手。眼见底下刀光剑影，杀气四溢，而沈乔带着两名小童累赘加身，游在其中游走自如，不由都流露出亲服之色。识人重英雄，众人虽碍于皇命不得不对宇文颂下手，但宇文现在军中素有威望，沈乔原本事不关己，却愿意为了两名小童而身陷险境，此等胸襟情怀，如何能不令寻常人肃然起敬？当日杀坤爷，只有碧霞宗一应人在场，便是场面再惊天动地，所知者也有限，如今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以寡敌众，以少胜多，这一战注定名动天下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